一千次提醒我，论调像专家来援助，全城像电视广播，说及已是那么像偷取真心的恶魔，全城像热闹高歌，指正出错的我，评论你在昨夜醉太多，旁人别自言自语，指指点你的信誉，预算我最后会输，无谓刹那被围住，旁人别自言自语，我定决意下次输，将美梦热情投注，永不愿被可怜关注，天怕声音说没结果，仍宁愿轻率求援助，全城像电视广播，说及你是那么像偷取真心的恶魔，全城像热闹高歌，指正出错的我。